有叶修和苏慕城这样强力的仇恨控制，杀守护魔神这件曾经困扰玩家很久的高难度战斗也变得轻松之极。而且这次明显不可能全是卧底，众人齐听指挥，尽心尽力。二级守护魔神看起来比一级守护魔神还要脆弱，以更快的速度就被击倒了。事实上， 只隔一级的守护魔神实力差别真不是什么飞跃。守护魔神的实力那是五级才一个坎儿，五级、十级、十五级和二十级时的守护魔神才是最难缠的。击败二级守护魔神，自然就拥有了二级的守护之力。公会里在线的玩家们都是精神一振， 纷纷在公会频道里发着欢庆的表情刷屏。蓝河的角色也是参与了挑战守护魔神的角色之一。此时看到星星公会频道里一片欢腾的景象，突然很有些成就感。这种感觉他在蓝溪阁里已经好久没有感觉到了，那里他只是机械地完成着工作。 工会新人的数量对工会满意的程度，就好像是业绩报表一样的东西，死板板的。他已经很久没有和工会的新人们分享过这种很简单的快乐了。他一直行走在高端，日复一日的和一群老鸟冲刺着副本记录这类高水平的玩意儿。游戏的乐趣在他们这种老手手里反而变得单调了。 大家辛苦了。此时，叶修的军魔校在他们刚刚打完守护魔神的团队中说着话，所有人回着话，都是纷纷客气地回应着。这当中或许哪个就是其他工会派混进来的野号吧？蓝河心下默默想着。这五天，他虽然没有登陆蓝河的账号，但蓝溪阁那边的事却还是知道的。 他身边还有其他人，那都是老老实实的守着蓝溪阁的角色。虽然对于蓝河的举动有些不解，但大家也都没问，有什么事也依然向他请示，而后就布置下去。五天里也没啥大事，是否向星星公会这边再派野后，这事儿已经是春一老亲自跑来干涉了，倒是没有人再跑来问蓝河。 而他的这个新角色，在星星工会里经过了这五天，地位可是非同小可。除了本身名气就极大的军墨校，他绝对要算是被工会所有人第二熟知的角色。千人的工会，蓝河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无论野外练级还是刷副本，或是做任务，星星工会已经初见组织的成效。 而星星工会发展之快，就连蓝河这种俱乐部工会出身的人都会感到不适应。基本上每升一个等级，立刻就可以加满这百人。俱乐部工会的名望是存在于众爱荣耀的老玩家中，大家各有支持的队伍和选手，当然也就爱屋及乌有了支持的工会。别看俱乐部工会也是遵守游戏设定， 工会成员为最高的万人，但是在神之领域这种老手云集的地方，也有或许是蓝溪阁牵头，或是玩家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会。这些当然都是蓝宇战队的支持者，在网游中正好就以这样一种方便的方式聚集在一起。他们的凝聚力事实上是依托于战队的存在，根本就不需要工会这种东西。 只不过支持者那也绝对是俱乐部很需要的资源，而荣耀这样一种结合了网游的电子竞技，很方便了就有了这么一种将支持者们组织在一起的方式。这种优势是普通工会绝对不会有的。而星星工会现在说起来也依然就是普通玩家工会，虽然会长其实是叶秋大神， 但这身份完全没有曝光，更何况在新区， 这种身份其实就和俱乐部工会的名望一样，起不到太大作用。新人呢，都是刚刚接触荣耀，战队、选手，这些他们也才刚刚接触了解中，没那么快就产生多大的爱。星星工会能膨胀得这么快，完全是依托于军魔校的个人名气，那也是踩各大工会踩出来的。不过这种名气产生的凝聚力，终归不能和战队粉丝的忠诚度相比。这样无限制的发展下去，即便是这样一个名人所建的工会，蓝河却也并不太看好。他本想着是要提醒军魔校一下的，结果工会到了十级以后，家人就已经放缓下来。此时十二级，五天过去，涌进来最后一批人后，蓝河看到工会索性就已经关了入会申请。蓝河暗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，这些东西还用得着他去提醒吗？把管理工会的一些事交给他，那显然也并不是人不会，而只是人比较没时间罢了。在工会发展的大方向上，这位拥有十年经验的大神果然是不会犯什么错误的。不过五天终于还是到了，自己总不能真就这么在星星工会混下去，或许应该……蓝河这正想着，忽然收到消息，随手点开。老蓝啊，消息来自于军魔校。 切，我比你小好不好？ 蓝河吐血。叶秋的年龄全荣耀都知道，自己还没他大呢，怎么就成了老蓝呢？ 小蓝啊， 消息回来，称呼是改了，但蓝河怎么看都还是觉得别扭，但这回也就忍住了，没再计较这个事儿。 这些人给你介绍一下。 叶修这边先是把田七、岳中眠、浅生离、慕云深这四个老朋友，以及他们从岳伦工会带来的四个人的名单发给了蓝河。 这是干嘛？ 蓝河问。 这些都不是新人，不过等级也不高，正好可以和其他新人们一起混混，你看怎么组织组织啊？ 我兰西哥那边还有一大堆事儿呢。 蓝河没忍住，虽然兰西哥最近其实也没啥大事，但这位老兄这么自然而然的使唤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咱可是卧底来着。 哦，那你忙完了过来安排安排。 蓝河差点没栽倒，这正不知如何回复呢，结果对方的消息却是又追来了一条过来。 我建议你用两台电脑开两个号，怎么样，有条件吗？ 我 除了标点符号，蓝河实在是说不出任何话了。而后就是来自系统的消息提示，蓝河翻开一看，刚好八个人，正是刚刚叶修发来的名单上的八个人在申请和他加为好友，显然是叶修和他们那边也打了招呼。无语的蓝河也只好接受申请，大家都是老玩家了，基本也知道需要他们做的是什么，上来随便招呼了两句后就直奔主题。蓝河这五天一直在打理工会里的这堆人，这八个老手如何安插，的确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。在了解了一下八人的作息规律后，很快就给八人找到了合适的位置。至于这八人的意义，蓝河和叶修一样很清楚，性质基本和他自己一样，就是新人新手们的保姆。这要是工会规模小一点，随便有几个人就可以带过来了。但星星工会发展实在太可怕，才五天就已经1200人。之前一直是蓝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，现在总算又来了八个，而且等级还这么合适。蓝河安排完八人后，心里也是狠狠欣慰了一下。 这一批加进来的老鼠应该不止这么点吧？ 蓝河也是很能看懂叶修的思路。工会升上十级后，突然不再开始放人，却又没有直接关闭申请，他就知道这是在等五天前退工会准备换会的人，而这一批人明显在等级上上了一个层次。蓝河在工会的名单中一扫，这些人当中他甚至看了有点眼熟的名字，那就是从他们兰西阁退出来后改投星星工会的。蓝河都不知应该用什么的心情理会这些人了。 嗯，应该蛮多的，你慢慢发掘组织吧。 蓝河真的只能标点符号了，这甩手掌柜当的他是一点脾气都没有。 你准不准备挑战副本记录啊？ 蓝河干脆换话题了。说实话，这个问题正是各大工会敌视星星工会的根源所在。从常理上来讲，星星完全没有理由不去挑战副本记录。但是蓝河在星星工会里处了这么几天后，却发现星星就算想去竞争副本记录，却不具备条件。等级制衡他们的就是这个问题。整个工会里只有君莫笑、风书烟木和韩烟柔三个人的等级是可比大工会一线的，他们可以在和各大工会的副本队走在第十区最前卫的副本里，但是除此以外找不出第四个人。原本君莫笑队伍里的包子入侵，此时等级完全被甩了三个副本。至于另一个后来出现的鬼剑士一寸灰，蓝河把工会名单都翻烂了也没有找到这个人。这大神的能耐再大，只有三个人也肯定是无法挑战什么副本记录的，而这种等级的账号在新区那肯定是找不出来的。总人数蓝河都可以报出数来，就是99人，当时在罪恶之城合作的99人，而且这99人给点时间，蓝河都可以全写出来，那全是各大工会里的精英成员，这种人肯定是不会被星星争取过来的。 没条件啊，我们的人等级不够。 叶修的回复果然也是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着。 你们兰西阁能不能借两个账号给我啊？你想都别想。 蓝河回的那叫一个麻利。混在星星工会里当保姆他已经觉得很诡异了，还借号过来用，这自己真没法解释了。这些天一起的人看到他总是在用角色的角色，还当他是卧底上瘾，根本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。 你那个叫蓝河的角色这几天都没上吧？ 嗯，没上。 好浪费啊，拿来用用吧。 你滚，我那是会长号，会长号。 蓝河终于没忍住了，之前他一直还是记挂着叶修的职业大神身份，口气上都是比较尊重的，但是接触越多越觉得这尊重真的完全没有必要。果然没有距离就没有崇拜吗？蓝河在吼了大神之后突然觉得蛮爽的，有点上瘾。这第十区目前最高等级42级，这等级内的角色们经验互有高低，却也差不了太多，主要优势全都是靠当初圣诞任务时和叶修合作所建立起来的。叶修、苏慕城和唐柔三人的角色也算是在这第一集团军里，但是最初等级就要低上一些，加上全明星三天不怎么勤奋，以及平时不可能像大工会角色24小时连轴转，此时却是在这第一集团军中垫着底儿，等级目前都只在41级上。而紧贴三人的第一集团角色正是蓝河的那个会长角色蓝河。 这会长号本来等级是挺突出的，但架不住这五天一直不用。圣诞活动时建立的优势不至于在这样平凡的五天就被抹杀掉。但在同具优势的这第一集团队中，五天不练级，立刻被其他孜孜不倦的精英角色甩下了一截。叶修突然提到蓝河的这个会长角色，倒是提醒了蓝河一下。他五天不上会长号，虽然工会的事儿没被耽误下，但他这个角色的等级可就要掉下来了。虽然不是说会长的等级就一定要是工会里最高的，但等级毕竟是网游中最直接的象征。会长就得是最强的，这是一种很顺理成章的念头。等级高一些的会长，说话底气也能更足。这蓝河的角色目前在工会中还算顶尖，可是再任由着这么掉下去，终究不是个事儿。 我得回蓝溪阁看看了。 蓝河想着，终于是给君莫笑那边发去了一个消息。角色这个角色匆匆下了线，转眼倒是登录了他的蓝河账号。 动作真快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 结果君莫笑的消息却是追着过来了。 还有啥事儿啊？ 蓝河问着。他这角色一上，接到了不少问候。卧底这种事儿，那都是工会里的高度机密了，所以并不会有多少人知道，这五天蓝河其实是顶着角色这个角色混在星星工会里游戏。大多数工会成员都当会长这几天出了什么状况，这突然见蓝河回来，很是一番问候，让蓝河大大的感动了一番。蓝溪阁到底才是他的家，有着很多的朋友，很多的回忆。蓝河一边回复着大家的问候，一边心下感慨着。那边叶修却是已经又来了消息。 就等级往上挺高的这些人里，你看有没有哪个是有可能被挖动的？没可能。 蓝河根本没去看榜上这些人的名字，就断然说道。这些角色那绝对都是工会死忠，工会重点培养的角色，哪里是这么容易就被拉走的？ 一个都没有？ 蓝河刚还是很自信的，结果叶修这样个问法让他又犹豫上了。事无绝对呀，他对其他工会又不可能了解的像自家这样，哪里敢肯定这些人都没有问题呢？ 别的工会的你可能还不太清楚，你先看看你家的这几个。 靠，你还知道这是我们蓝溪阁的呀？ 蓝河回到消息，并带上了个崩溃的表情。 心要是不在那儿了，强留着也没什么意思啊。 你说谁的心不在啊？ 蓝河回着，突然有点心虚。因为这几天他自己貌似真的有点心不在焉，只不过刚刚登录蓝河账号时，工会里上上下下热情的关心问候，让他一下子又对蓝溪阁很有了一些归属感。 哦，我就是打个比方，这些角色就算是心不在了，人不在了，角色也得留下。 蓝河这话说的不假，这些角色工会方面都是由两人甚至三人同练才能保证等级的，显而易见角色都是属于工会的，不是某个人想走时就能随意把角色带走的。